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有啲咁咧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一分钟， 系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 要 火，因为本身伊面嚟， 系啦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手。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還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剛才 包就吃完囉 咁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好，翻嚟第二节啦。喂，阿的，麻烦你即系录完个节目，你上网上去话， 我知 upload 上去话， 系啊。 如果唔系又有人闹啊，唔好 upload 错啊，的 系。 唉，唔系我又烦啊。哎呀，点解第二节同第一节一样啊？又喺度烦我啊。 嗯。 唉，真系你知呢啲又唔关事，呢啲关阿的事。 系。 即系你冤有头债有主咧，唔好下都搵我搞。 你下次 po 翻阿的嗰个 Facebook 嘅 link 出嚟，等人哋去嘛。 话的冇用啊，的你知佢呢份人嘅啦，俾人闹佢又唔理，佢又唔。睇最惨佢又唔睇喎，真係唉都唔知咩年青人嚟嘅。咁继续讲啦，咁就啱讲1358啦 ,1385 啦，咁你自己執生啦 ,ok。咁啊之前嗰隻182就好犀利啦，今日就冲咗上八毫子，又唔使问我，我冇㗎啦，我估咗㗎啦。咁我今日都好开心咁样见到佢冲上八毫子，虽然我冇、因为我赚咗钱㗎嘛，咁我又唔会话即刻意要话摸顶呀咁样嘅，咁我都赚执少成毫子㗎，都几重，都几融嗰度。不算啦，唔紧要啦，都赚咗钱，唔可以即总之股票边隻股票呢，你赚咗钱呢，你唔好闹佢，即好多人都会㗎。哇，我六毫，我五毫子买七毫子走咗，跟住去到八毫子，唉，冇搞错啊，有八毫子呀咁样。人哋俾钱你赚，嗰只股嗰个 number 俾钱你赚，你都闹人。 嗯。 吓、下次佢就唔会冇个 number 会俾钱你赚㗎啦。咁、你咁鬼鍾意闹嘅，係咪咁唔得㗎咁样。 嗯。 咁、你炒股票都係想赚钱啫，係咪、你想赢晒成个世界咩，係咪咁我讲下啲新股啦。因为近排啲新股都非常之热烈啦。咁、有一隻就应该係啱啱招完股，你哋我唔知你哋熟唔熟，我就真係唔識嘅。但就係叫做喜爱野蒲。 哦，第一隻嚟噶嘛？ 第一隻嘅夜店股啦， 夜店 系佢好叻噶啦，佢定位叫夜店啦，就唔系夜总会啦。啊，点解佢又唔系夜总会？ 点解上到嘅？ 好犀利啊！超额认购，你知唔知几多倍啊？ 系咪全部都系蒲友去认购？ 唔知啊，3000倍啊，超额认购系咪全部蒲友咧？咁我真系唔知啦。总之就系好多即系所谓嘅顶头除非，你阿 J 四一定唔知咩顶头除非噶啦。嗱 ，J 四知唔知即系新股？一只股票，譬如100%嘅股权嘅股票啦。咁大股东譬如占咗50%嘅。 啊，唔好咁講。譬如你上市係拎咗 30% 拎出嚟上市， 嗯、 即係我大股東，我本來揸係 100% 啦，我就拎 30% 出嚟上市嗰啲股票。咁、嗯、個 30% 裏面咧有 20% 咧就叫做配售， 嗯、 叫配售。配售嘅意思就係話咧，我係指定批俾你嘅，嚇、 嗯。 阿 Jason 有興趣買只股票，我指定嗰個價俾咗你啦 ，OK，IPO 價俾咗你啦。咁另外 10% 咧就叫公開發售， 嗯、 公開發售咧就係話咧大家可以抽嘅，啊抽唔抽仲唔知道，有幾多超額認購唔知道，總之大家都可以抽。啊 ，placing 咧就是我俾你，或者你問我攞，我見到你 OK 啦，咁我俾咗你咁樣嘅，嚇、啊。咁啊以頂頭，除非就係話咧，譬如我100% 咧，我係值1億嘅， 嗯， 我10% 咪1000萬咯。 系啊，冇错， 即系成个公开发售嗰个 proportion， 嗰、嗯、个 portion 就1000万。咁、嗯、顶头除非就系话咧，阿 J 死认购我只股票，你就拎足1000万出嚟攞足晒嗰10%。 嗯， 吓、啊，咁今次呢个 Melon 咧就好多呢啲飞嘅，即系呢啲一定系全部系超级俾面派对嚟嘅。 嗯， 因为一定系嗰啲蒲友去开嗰度玩，识咗个老细，俾面你几千万。買曬你嘅咁樣，咁啊依啲頂頭除非一張飛就係一倍超額認購噶啦。 咩林大佬嗰張台，你訂間房攞張台都5個位啦。 係啊，咁啊，但係就即係要講呢只咧，就因為咧，即係佢招股嘅期間咧，就收到即係我哋好多啦，傳媒都好多啦，收到匿名信嘅。 嗯 嗯。 啊，收到其實都唔係匿名，因為個名佢自己個名開咗嘅，我都睇過。 嗯。 啊，咁啊係through WhatsApp 啊或者 SMS 嘅。啊，咁就話佢係某某某啊，以前喺 Melon 嗰度做嘅。 嗯。 做都幾高級嘅，如果佢唔係吹水嘅話。 嗯。 啊，咁就話其實 Melon 咧係一間雞竇嚟嘅。 嗯， 吓、啊、咁有啲不辜， 嗯， 吓咁跟住咧条数咧又乱七八糟，又点样点样点样，哇害人嘅咁样，啊而家中国政府都查紧佢啦，又话要捉咗拉咗啲人啦咁样，咁好多呢啲重伤嘅，咁但系 Melon 啊即系一於小利啦，系咪？咁我呢啲梗系搞掂晒，我先至会上市噶啦，咁啊最终于应该都唔会有任何影响噶啦，咁啊会继续上噶啦， 嗯， 咁呢个 market 咧就我真系唔识答嘅。即系啲记者问我，喂，你点睇 Melon 啊？咁样我真系唔识答，我点答咧？ 唔识， 唔通个答？我成日去过，我 后边唔系系中资定系咩嚟噶？ 香港港资， 哦， 港资个老细就系耀才个老细咯，叶茂林咯， 哦，即 系耀才个老细咯， 哦， 系啊，你话犀唔犀利啊？好犀利噶， 哦，我唔识答。 咁即系话里边有人话佢里边个墙就污糟邋遢啊，黄赌毒啊，乜都齐啊咁样，吓咁啊！但系呢啲一定搞掂晒嘅， 系咯， 吓呢期佢唔会咁扬嘅。但你话你呢度即系里边有冇呢啲咁嘅嘢咧？咁、我唔知道，我真系未去过。咁你点问我好唔好咧？我都未去过嗰啲地方。 有 我答你去过啊？ 有听众想知嘅话，咪帮我哋 book 间房。 系咯，走去系啦。咁我哋实地考察下。 我唔系我略知少少嘅系要10000几蚊 book 一间房嘅 minimum charge。 萬幾蚊你真係 普通一張台啊，即係一張台仔啊，唔係，所以唔係房。 你曾經有打算去過 台啊？ 你淨係整碌酒俾你啊？ 4000几蚊支咯， 就係啊， 4000几蚊支咯，所以咪一張台 你有萬幾蚊，你仲要溝嗰啲乜鬼嘢梳打啊、綠茶咧？ 幾嚿水咯，我諗 你啊想啊，真係幾嚿水。 唔係啊，個問題 嗰個 minimum charge 係夠你一支酒嘅開支咁滯嘅啫。你就收皮㗎喇，你嗌第二支你就 係呀，係一定係咁㗎，係 呀，好犀利㗎，即係我未去過，聽講啦，我聽講 啦， 我好少去啲地方嘅， 聽講得好清楚啊，兩個 唔係呀，太 清楚啲人同我講囉， 太過年青人去 㗎，係呀，咁所以我就冇去過嘅，咁佢即係佢自己都好承認嘅，就係、是、個競爭好大，个竞争好大，咁、那个租金亦都好贵。个 竞争喺边度嚟咧？个竞争大， 咪同类地方啩？我谂 喺边度有？喺边度有同类地方？ 应该唔多噶嘛。 我又唔知喎、啊。 有嘅，出嚟噶。阿杨生个仔嗰间， 我唔识噶，我完 全部有几间嘅 Melon 系一间啦 ，B Jane 系一间啦，跟住仲有 Dragon， 我冇记错系 Dragon Eye 嘅个名叫 Dragon Eye， 咪就系好多时喺外访球星嚟到过去尖沙咀嗰个场嘅，咪就 系明星去 系啊，就 系 杨奇隆杨奇隆揸旗嗰间嘛，系啊， 但竞争过咯， 但竞争唔大噶，其实 系啊， 个竞争唔大噶， 咁但系佢就 你计香港个 market 咁竞争咪唔大咯， 唔系咁 13亿人个竞争咪好大， 咁你譬如讲到譬如类似可能澳门有。 有好多呢， 咁係 可能深圳有好多呢，我又唔知啦，我又未去過， 係囉， 係咪 要問返啲專人， 即總之佢話競爭大，我就要信佢話佢競爭大，連老細都話競爭好大嘅，咁梗係競爭好大啦， 佢去過囉， 咁即係呢啲全好 cash cow 嘅行業啦，咁個個都俾 cash 入去燒金窩嘛，係咪，咁亦都終於香港成功有一間夜店上市啦，以前大富豪想上最後都上唔到，因為佢係夜總會，佢係黃賭毒嘅其中一份，咁夜店即係啲夜晚嘅消遣嘅場所，咁就理論上唔涉及黃賭毒，咁所以就 OK 啦，咁即係香港嘅上市亦都非常之輕鬆寫意，話3000倍超額認購好犀利嘅，好犀利，即係你唔使去抽㗎喇，你冇機會俾你抽到，即係冇機會俾你抽到，咁近排香港啲上市新股都好犀利啦， 是不是有隻醫藥啊？死咯，仲有時間。 好多隻醫藥。 啊，一隻爆咗上去，一開 多到不得了啦！ 上個禮拜上50几% 係 咪？ 係，50几%收工啦，即係呢啲咁入設計入雞嘅嘢。 係。 咁有隻米格啦。 啊，係。 米格啊，做B B 嘢啦，童裝啊。咁嗰隻又係爆燈啊 ,size 好細，咁又係升倍幾，跟住又跌翻好多落嚟。咁有一隻。淨係批股上嘅啫，佢冇公開發售嘅，就係隻8001啦，東方匯利就東方匯財就乜鬼嘢啦，股票行嚟嘅，六毫子，即係佢批股六毫子，呢啲就係純批股啦，即係話阿 J 死你想抽嘅，你冇得抽，你係街外人冇得抽，阿的同我熟嘅，我可以俾佢，我六毫子嘅啫，咁到3蚊啦，升咗5倍噶啦，爽到暈嘅呢啲，但係你冇機會， 冇機會嘅，冇機會嘅， 冇機會攞到啦，你唯有就係3蚊嘅高位試下同人接啦， 係啦， 咁好多即係呢啲咁嘅新股啦，咁即係我都係慣例嘅，我係唔會抽嘅，我係唔會同人爭嘅，逼嘅，咁逼嚟做咩咧？睇下你衝行孖展。譬如麥林嘅，你想攞一手嘅話，你衝行九成孖展嘅要，你衝行九成孖展，仲可能要抽唔知，可能一成兩成機會俾你中一手，你中唔到嘅話咧，個一個禮拜孖展息咧都夠你受嘅，都幾係嘢嘅，咁所以即係我係唔會逼呢啲嘅，所以你唔使問我啲新股抽唔抽，我係唔會抽。 麥林邊間幫佢做啊？ 我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咗。哇，幾爽喎、 啊！爽啊！ 做嗰間啊，幫佢做嗰間啊，爽啊！ 这个老师是要财的，你不练都是解太多的。咁佢可能佢又唔係现兜兜找数呢，咩麦林嗰啲 coupon 呢慢慢去咩。 包一个月 咪啦，J 四波做 underwriter 咁做得几好啊，500蚊500球 underwriting fees, 我开张5球嘅 coupon, 麦林。哇你日日喺嗰度食饭咁滞。咁所以真係爽梗係爽啦，做呢啲係咪先，但係就唔易做嘅。 講返個市啦，咁今日個市就升啲啦好似，但都係悶啦，等我睇睇先，都係22000几嘅，咁收22986啦。 睇個指數咪悶囉，你炒嗰啲咪唔悶囉。 炒咩呀？ 手游股啊，澳门股啊。 仲去喎、啊、嗰啲网游嗰啲。 仲去咪得囉。 澳门又係。 你又會唔會炒隻內銀啦、啊？ 唔会， 你唔会啦， 券商都碌翻落嚟啦， 佢系咯，咁所以你咪炒紧嗰啲手游啊、第一视频啊嗰啲咁开心心咁咪得咯，你唔使理个指数，你唔系炒指数，你又唔使理个指数啦，个个都系咁谂嘅啫。有啲新股又俾你助下兴啊，咁你抽啊，哎呀抽到啊抽到啊，抽唔到，哎呀抽唔到啊咁样，啊咪过下日神咪好快过噶啦、那个蛇年。 系。 系啊，咁蛇年希望就1385可以。執返啲利是錢啦咁、就個市就冇乜勢藝，你23000又上唔到，22600又跌唔落，咁就夾住中間成隻藍籌股得隻騰訊嘅啫。嗱騰訊就琴日就好犀利啦，又點子冰冰啦，即係點子冰冰，即係點石成金，就點咗隻華南城出嚟啦。華南城就俾佢入股，入咗好少啫，拎咗15亿出嚟入咗几个 percent 嘅啫，今日又升到爆灯啦。 华南城系咩 number？ 1668 系咪当年上市嗰只？ 系啦，当年上市 08嗰只系咪啊？ 係啦係啦。 哦，0809。 直計當年上市啦。 唔係，我唔記得係咪零。 只要佢係上市公司，都一定有當年上市㗎啦。 我唔記得係咪0809年上市嗰只。 嗱，嗰陣時上市，呢只華南城就好鬼咩嘅，哇，好鬼多風風雨雨嘅。Underwriter 啊，嗰間公司啊，啲策略性投資者啊，就好多風雨嘅。咁但係已經試過景遷啦，而家騰訊入股又股價爆咗上嚟啦。個問題就係話，好多人都諗緊，即係包括我都諗緊，即係點解騰訊會買華南城嘅咧？即係華南城係做咩咧？你如果你喺東莞，你兜一個圈，你會見到好多類似華南城嘅嘢，即係好多啲物料供應商啊，即係其實講啲 supplier 一個地方聚埋一齊嘅啫。咁你知道啦，喺東莞好多呢啲所謂嘅商城概念，但係就個個都係鬼城嚟嘅，冇人嘅。冇铺头，冇人入去嘅，真系野狗都唔行入去嘅，食都冇得食嘅。咁啊，华南城嘅算系大嘅个规模，咁啊聚咗好多 supply 喺里边啦。咁啊，各行各业都有嘅，买布啊、水泥啊， 乜鬼嘢都有嘅，钢筋啊、 原子笔啊都有嘅。咁就即系个问题就系话，腾讯点解会买佢呢？即系腾讯嘅解释就系话系一个 logistic 啦，即系想控制个 logistic。咁但係點解你要買個實體嘅嘢呢？因為騰訊不嬲做虛擬㗎嘛，你個實體嘅華南城買嚟做咩呢？咁即係我會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今日 DBC 個節目都講咗，其實我諗緊一樣嘢就係都係話，即係佢會唔會即係騰訊想 secure 咗一個 supplier 嘅一個 platform？ 其實呢樣嘢就係同當日即係其實連兩個禮拜前利豐做嘅一樣，利豐喺兩個禮拜前咧突然之間咧就馮國京咧利豐主席咧就走咗出嚟咧就。整一個三年計劃，佢其實年年都有三年計劃嘅利豐，但年年嘅三年計劃咧都達唔到標嘅啫。後佢突然之間無端端，佢通常都業績嗰陣時出個三年計劃，佢突然之間年頭嘅時候咧就出個三年計劃，但係就唔係估業績嘅。估咩咧？佢就講就係話咧，係又以馮國京呢個嘅利豐主席嘅身份，就會 in charge hold 一個咧 supplier 嘅供應商嘅服務中心。嘅關係嘅中心，咁大家都覺得奇怪啦，你做乜你整個咁嘅計劃出嚟咁高調話要搞個供應中心咧？大家拗緊頭嘅，但係而家終於就係大家可能即係發覺到一樣嘢，就係話以利豐作為經驗，佢衰咗咁多年啦，金融海嘯之後，俾好多 supplier 鬧佢，因為佢過去嚟講咧，佢係用一個 reverse 嘅方法嘅過去嗰十年，就係、是、譬如阿的你想做一條全球嘅供應鏈，其實。利豐是一個 global logistic 的 player 嚟嘅，全球供應鏈。OK， 譬如阿 J 有個牌子做衫嘅、，OK 就係做同埋賣嘅、我幫你賣，你做，我幫你揾供應商，你搞掂咗，你打個牌子，我幫你搞、，OK， 你做玩具嘅，我幫你擺落去玩具反斗城嗰度。 係啊， 咁、那個問題就出現啦。過往嚟講咧，我係利豐咧，我太照顧阿 J 啦。你作為一個嘅 finish product 嗰個那個 provider， 我太照顧你啦，所以調翻轉頭咧，我唔係好照顧到啲 supplier 喎，厚此薄彼喎，啲 supplier 會嘈啦，哇！你係咁，你都係顧住阿 J 嗰條數嘅，你都唔理我嘅咁樣，咁發覺 supplier 你得罪咗，而呢啲嘅 retailer， 阿 J 作為 retailer 嘅話咧，你又發覺我冇乜嘢幫到你，因為利豐耷緊啊嘛，冇乜嘢幫到你，你又閃 ，supplier 又得罪咗，咁所以我估計嘅就係利豐就調翻轉頭嚟玩啦。我控制翻，我冧翻掂啲 supplier 先，因為到最後阿 J 四作為個 retailer 同埋嗰個 producer 嘅話咧，你都要問個 supplier 攞嘢噶嘛，係咪？咁我控制翻 supplier， 到頭嚟我咪又控制翻你咯，即係咁樣調翻轉頭嚟做嘅。咁所以可能騰訊都係同一道理啦。我控制咗個 supplier， 我令到華南城裏邊嗰啲嘅廠家拍咗我入去我個騰訊嗰度，好開心，幫到手。全部冧晒結晒分，嘩，滴晒血契晒上晒契嘅。跟住嗰班 supplier 下面啲客都會俾我操縱住㗎嘛。而啲客俾我操縱住嘅話，咁我咪有機會贏阿里巴巴囉。因為阿里巴巴最強項就係話 finish product 嗰方面擺落淘寶賣得好暢順㗎嘛。 我冇你諗咁樣喎，反而。我只係覺得一樣嘢嘅啫。今次入股即系 OK 买少少啦，华南城嘅话，我谂佢都系纯粹去买嘅，即马化腾 OK， 腾讯揸住。 咁有啲咩嘅嘢叫做唔系纯粹去买嘅咧？ 唔系马化腾，你要知道马化 即系我钱多， 咁馬化騰過去成件事俾我哋覺得就係揸住騰訊咁多年，其實佢都係喺個網上世界嘅裏頭。第二就係佢一路都希望將騰訊同中移動成件事融入曬落去 ，ending 再跟住牽涉落去財經嗰度噶嘛。 係兩樣線噶啦，即係網上金融 係 樣嘢。 係啦，咁但係 點解華南城呢 o、okay, k 我嗱，你又要諗翻馬化騰過去 佐丹奴唔得嘅。 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嘅係喂。佢過去其實佢嘅才技係好犀利嘅喎，我覺得佢 玩佢， 我覺得純粹 拎15亿佢玩華南城嘅股價， 我覺得純粹係有 即係中可攻退可守 嘅，有少少嘅依樣嘢。 即係如果嗱，即係其實我同你冇衝突嘅阿迪，依個諗法，即係對於馬化騰嚟講，即係佢可能覺得就係話，第一，如果我真係玩得起啲 supplier 嘅，令到 supplier 下邊嗰班。producer 嗰個 manufacturer 都係俾我冧得掂嘅話，因為我冧咗啲 supplier 搞掂咗 manufacturer 搞掂咗班零售商，我成條供應鏈就搞掂咗啦。我玩得到嘅當然最好啦，玩唔到嘅我都可以玩個股價。 係啊， 係啊，華南城都爆升咗上去啦，我佢即已經賺咗1倍㗎啦，已經。 嗯，嚇，即賺啦， 即賺㗎啦， 見到。 咁所以即係你兩邊都得㗎，進可攻退可守㗎。我玩唔到，我當我炒股票咯。 嗯， 炒股票我都有賺啦。華南城好難跌翻落去㗎啦，而家。 係啊， 嚇，咁所以即係冇壞㗎喎。 我知，因為我自己覺得嘅係唔好當馬化騰係好認真地去諗住佢同阿里巴巴同馬雲去鬥，我覺得馬 雲可以唔係咩認真去諗、啊。 但我覺得馬雲當馬化騰係一個對手，但係馬化騰嘅出身所有嘢去溫間騰訊所有嘢，你見到嘅係，如果佢真係好進取，或者佢諗到所有嘅 business plan 係行到嘅話，佢已經揸住個。WeChat 呢嚿嘢，或者係成個 QQ 呢嚿嘢，已經諗點樣去喺美國嗰度搞咯。 唔係，但係佢係不嬲，即係大家都有個心結，即係佢同馬雲兩個都有各自一個心結。馬化騰嘅心結就係話，我行唔到阿里巴巴嗰個淘寶。 嗯， 馬雲有個心結就係我永遠都行唔到騰訊嗰隻 QQ。 嗯， 係， 因為馬雲就做咗隻平台嘅，就係、是、WeChat 咁，我唔記得個咩名字。啊，來往又係做唔掂嘅， 係 嚇咁大家都有個結，大家都唔想話，不如分開咯。嗱，我做嗰飯，河水不犯井水，你做你嗰飯、嗯，大家都唔想，大家都想我做你嗰飯，我又食埋你嗰啲， 嗯， 你又食埋我嗰啲咁樣，咁啊大家鬥。所以你話馬化騰係咪一個好單純炒下股票咁嘅諗法咧？我又未必覺得係。如果唔係嘅話，佢唔會搞，佢唔會當日買咗 Groupon 啦。衰咗啦，佢唔會搞團購啦，衰曬啦，佢唔會搞網購啦，又衰埋啦，係咪先？咁、啊、如果唔係嘅話，馬化騰、馬雲又唔會搞嗰啲交友網啦，又衰咗啦。即係總之我掂你嗰啲又一定會衰，你掂我一定會衰。但係我佢兩個都有錢嘛，吹你唔漲噶嘛，兩個都有錢。咁啊，總之喺我人生當中，錢我已經揾到使唔曬，我唯有嘅嘢就揾嘢玩嘅啫。係咪有個咁好嘅對手喺正我面前，佢做得嗰樣嘢咁出色，我又係個 related 嘅 feel 嘅，我咪嚼你嗰啲囉，你又咪嚼我嗰啲囉，人生就係如此㗎啦。係咪冇理由話我喺度數錢㗎嘛，馬化騰仲數錢冇意思㗎。 嗯。 真係冇意思㗎喎。咁所以佢搞好多嘢就係話佢想做一間淘寶嘅嘢出嚟。或者類似淘寶嘅嘢出嚟，個問題就係淘寶同一啲嘅零售商實在關係太好啦。 嗯， 實在關係唔好都唔得，零售商都冇辦法，你一定要拍落淘寶裏 面。中國人嗰個習性，你已經基本上既定咗落嚟啊嘛，既定咗落嚟嘅就係話 ，OK， 你要去做一個網購網遊，你就會上淘寶。And then 跟住拍落嚟嘅就係支付寶。OK， 你喺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上，你就一定係用 WeChat， 即係 OK 用 QQ。 人係會變嘅，爹。人係會變，但係我點樣 trigger 嗰個改變就好困難啦。 係啦， 我點樣 trigger 改變好困難啦。即係頭先咁講就係話，淘寶最難以抵抗嘅地方就係嗰啲零售商，我真係要賣嘢，我真係要擺落淘寶嘛。因為淘寶個 channel 係最大啊嘛、嗯。我想保證到個 turnover 嘅話，賣得出嘅話，我真係要擺落淘寶。 嗯、 你馬化騰，你俾啲咩著數我擺落你嗰個嘅網購網嗰度都冇用噶嘛？ 嗯、 你嗰個網係淘寶嘅1%啫，大佬。咁、 嗯、 所以馬化騰一定要諗一招出嚟，我點樣去 trigger 咗呢個改變呢？呢、嗯、個改變，如果你同嗰、那個譬如阿 J 作為一個嘅零售商嘅代表嘅話，我氹你冇用噶，喂，我拆高啲傭俾你啊！阿 J 話俾你聽，你拆高啲傭俾我冇用嘅，你個網賣唔到嘢啊！ 嗯 系啦， 吓淘宝我卖到啊， 嗯， 系咪？咁我唔可以同阿 Jace 讲噶，讲都冇用噶啦。我唯有同阿迪，你作为 supply 嘅代表，我同阿迪讲咯。嗱、嗯，我而家你喺华南城嗰度有个铺，冇、嗯、乜生意噶啦。我而家拍咗嚟喺度，你嗰啲 supply 嗰啲嘢咧，我腾讯帮你搞宣传又好，乜鬼都好，总之你拍住我咧，你掂噶啦。跟住假设你真系掂咗，你系华南城一个租户，华南城系腾讯嘅 partner， 你夫呢个关系你掂咗嘅话，咁你。就俾我搞掂咗啦嘛， 系， 跟住我可以用你嚟到链阿 Jace 噶啦嘛， 系 嘛，即系话喂，阿 Jace 你嗰啲嘢喺淘宝嗰度卖，你知噶啦，我同腾讯就咁 friend， 咁我唔供应俾你咯，吓、 嗯， 咁、啊、你慢慢潜移默化，你就会将嗰班零售商移去你嗰边，而嗰啲嗰班零售商移去我个网嘅话，我先至有成功噶嘛、 嗯， 人就会。人係與消費者係某程度上易變嘅。如果撳入淘寶裏面，哇！阿 Jace 嗰啲衫我有得買，阿迪嗰啲鞋我有得買，全部都有嘅話，我唔會改嘅、 嗯。 但係發覺有一日你哋嗰啲嘢擺咗落去騰訊嗰度嘅話，我撳個掣，我換個 website 啫嘛，咪入咗去咯。係、 嗯、 咪？最主要的問題就係嗰啲 product 你要擺落我度啊嘛。 嗯、 我搞唔掂阿 Jace 嘅 retailer， 我咪搞阿迪你嘅 supplier 咯。即係我會咁諗咯，可能諗多咗啦，即係可能。實際的原因就好像阿迪你咁講，只係炒下股票啫，就可能係咁嘅啫。 嗯， 啊，咁但係就係我冇辦法啦，我做呢行我一定要諗噶啦。 係， 諗就邊得講嘅。 喂，咁啊問你啊，個市啊點啊？新年前 唔好理啦， 港股， 總之唔好穿。 內地就真係哇好弱報， 內地就收皮啦， 真係離曬譜。 嗱，總之港股咧唔好穿二萬三，一穿二萬三咧，啲錢咧就麻煩㗎啦。 唔係一路都喺二萬三樓下喎。 係啦，唔好穿上去啊！吓、啊， 即系唔好上翻， 唔好突破二万三，因为一破二万三咧，啲钱就烦噶啦，又要谂翻，哎呀，啲内银股啊咁样，吓、啊、你我哋几耐冇讲个内银股啊？ 系， 冇人理噶啦嘛，突然之间要我哋讲翻都唔惯噶嘛，但系穿二万三啲人会话追落后追翻内银股，我哋又拎翻出嚟讲，咁啊麻鬼烦啊嘛，但系又唔好穿二万二千六，一穿咗就冧档噶咯。又唔好唔開心喎，總之喺呢個位咧，呢四百點咧喐嚟喐去咧，啲錢咧就喺嗰啲新股啊、半新股啊、手遊股啊嗰度滾嚟滾去咧，就開心噶啦。 嗯， 係嘛？嗰啲仲好玩。 俾個 tips 大家啦。我即係近期睇到一樣嘢嘅，有可能大家有冇發覺匯豐無無聊聊嚇、啊，慢慢咁就上翻八六八五八六樓上啦。OK。另外一隻九四一就無聊聊咁插穿咗$80啦 ，OK。咁匯豐其實等緊業績出嚟嘅啫，應該新年後到就公布業績噶啦， 一定噶啦。 係啦，咁公布完大多數都係咧，即係可能 around 喺99.1度咧，跟住就會匯豐就會要上翻落嚟噶。 呢、這個唔係 tips 喎，呢個你估計啫。 估計啦，估計啦。咁但係我覺得中移動如果真係去見到七十三、七十四蚊就睺埋啦，差兩三蚊嘅目標。 咁點啊？我驚見唔到。 咁咪買咯，照買咯，$80樓下。 我覺得中移動你 要買噶啦，我覺得。我覺得差唔多。 港燈你即係拆出嚟嘅港燈都去試下，七厘幾色都幾吸引。 嗯。 係啊，咁你穩穩陣陣咪呢啲咯。 嗯。 你唔穩穩陣陣嘅咪1385咯，你再激啲你咪衝啲手遊股咯。 哦，手遊。 再啲博雅財大。 哇！手游真系，手游真系唔敢掂， 咪咯， 冇心脏病。 百货应百客，大把选择，系咪？你得个指数啫，哇！个指数二万十万点，我都得鬼行你去啦，系咪先？ 咁大陆咧，问埋你大陆咯。 大陆咪收皮咯， 真系唔使你噶咯。 大陆啊，下个礼拜下个节目先讲，因为有好多新股嘅问题啊嘛，大陆而家，即系极多新股嘅问题，咁而家都仲系白热化，即系仲系酝酿紧啊，都未有答案。咁啊，下个礼拜应该会有啲新股嘅答案，咁下个礼拜先一次过讲。 好啊，咁啊，下个时间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系啊，下个礼拜见啦。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